付出可以，怎么今夜总失眠？细雨天想起你，一些感情的纠缠，心裂痕留低一吻，告别这个罪人。Oh, oh,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， 这晚上谁被爱意换卖？ Rainy days， 你可否想过谁为我开解？谁被爱？